仿佛有了这个词，主人公的种种改变都有了充足的理由。然而当年岁渐长，我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无奈与残忍，也才懂得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记得那个满怀憧憬的我，提醒我勿忘初心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在你们面前我无需隐藏，连求助都变得自然而然。多年朋友存在的意义不只是珍藏青春的我们那么简单，还有一点，在他们面前我们可以随心的做自己，不担心犯错，可以放心的向他们求助。 玉置浩二的歌源于对一本书的热爱，江南的龙族，彼时高中全班传阅一本书的记忆美好又深刻。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Friend 再次响起，这次是玉置浩二的原唱版，歌声像是风从山顶吹过，只有再见，再无言，在你的影子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手指、头发和声音都变得冰冷，两个人相伴的生活远去了，连气息也失去。可陆明飞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没有掌声，没有哭声，没有风吹雨打的歌声，在他的耳朵里整个世界一片寂静，在他的眼睛里只有那张支票的签名，角落里用他熟悉的笔记写着上山会离，内容也许早已忘记，但这首歌却牵动了很多回忆。歌手以很治愈的声音，让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一下午躺在床上，静静地听他浅吟低唱。旋律很缓慢，很柔和，玉置浩二很温柔，很用心。他不是在演绎一首歌，仿佛只是在抒发他的个人情感而已。听《Friend》这首歌，感觉自己好像躺在雪地里，周围一片洁白，只听见雪簌簌的落下，雪花就像记忆，一触碰便消融，到头来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和它碰触时短暂即逝的冰凉，让你知道它曾存在过。朋友也许只能到此为止了，淡淡欢喜在各自的隐晦和皎洁里慢慢遗忘彼此，随着雪消逝，再见，再见。 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缅事事其实还有。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援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错 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过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最佳损友是继夕阳无限好之后另一首发人深省的耐听歌曲，而且外间更说 Eason 的唱腔有很明显的改变，令这首歌听起来更有说服力。最佳损友是讲及与好朋友闹交之后更会因此而失去某个朋友的那种无奈的感觉，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互相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而变不成老友，变成陌生人，你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有点可惜。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评价，让人很有感触。这首歌总让我想出一个画面，两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偶遇，又被人潮给错开，其中一个人兴奋地想把手抬起来，而又尴尬地假装是在摸摸后脑勺，另一个微微笑着明白了，就转身走进了人群中，想着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见到。当我们能听懂这首歌时，也是青春两个字彻底离开我们的时候。说到这一句，突然有点想哭。朋友，我当你一秒是朋友，也当你一世是朋友。无前奏的开始，就像是毫无征兆的将你拉回某个特定的时空。陈奕迅像一位老友坐在你对面，温柔而深情的与你回忆着从前共你的一切一切。 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提心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有什么路不敢走？找了 还有什么路不敢走。变幻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向夜空祈祷，如有神明。这流星划过天际，雨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美丽妈咪。刚进城时从不听到，平安你在轰鸣着心灵，被一起撕创意。但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成长，本激素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以前的莽撞，固执抵抗，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预设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 很喜欢《Here We Are》这首歌，和《使徒行者》意境很搭。一首非常奇妙的歌曲，音乐部分非常空灵， rap 部分有疾风骤雨，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相互对望，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在这一刻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强烈的反差带给人强烈的共鸣，莫名的想哭想嘶吼，张开嘴却又无声，闭开眼却泪目，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做兄弟在心里你感觉不到，我说一万句都没用。使徒行者刚开头觉得和无间道很像，有种道中道的感觉，看到结尾觉得却是个大大的不同。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兄弟情，不背叛不抛弃。结尾博仔死的时候主题曲响起，我越无所适从越会事与愿违，在交错的时空灵魂下坠。Here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梦却两无影踪。今天的耳朵听回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何佳琪， 我是主播李佩佩，下周我们不见不散。 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 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李周。说到草原，其实心里面的景象并不是非常清晰，但草原悠扬的牧歌却时时回荡在我的耳旁。曾有这么一句话深深地触动我，我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今天为大家带来一篇散文《乌兰布统草原》。当原生态定为生活的追求，我便在繁忙中抽出了几天时间，遵从内心的呼唤，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旅程。车子缓缓地驶进了乌兰布统草原，我的视线射入了心旷神怡的辽阔，画中的异象再现，一波波的绿荡漾开来，把天空映照的神秘、浩渺、深邃。静谧的天空惊现彩色云朵，一只羊在静静地吃草，宛如我此刻的心境。不知名的花在草原走动，突然天边有马匹飞奔，掀起绿洲的风涛。此刻的震撼分明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美丽邂逅，令人惊心且不知所措。远处一处处站房错落有致的排列，此时都市里的车水马龙，追名逐利的脚步骤然间已被这无边的绿所埋葬。过往岁月中的沧桑历程恍若隔世，一些寂寞和忧伤被草原的氛围一一省略。在极短的时间里，草原教会了我坚强、执着、宽容、温良和爱。我的诗意是那一望无际的绿，一缕缕绿色记忆在额头跳跃，不肯离去，就像我不肯衰老的青春。扑面而来的温情昭示了幸福。牛羊绕过黄昏的山头，走在归家的路上，马背上的少年飞奔而来，霞光映红了他的眼睛。一会儿那匹马开始放慢蹄子，你听牧歌唱得有多好。一盏马灯开始摇晃，冥冥之中我好像与草原签下了合约。此后我将草原一一铭记。这一期的晚安工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晚安曲是来自大兵的《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祝各位一夜好梦，晚安。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未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一个用声音和故事陪你入睡的地方。我喜欢的姑娘在今天恋爱了，我亲眼看见的那双本该放在我胸口的手，现在柔软的又紧紧地被另一个人握着，那张本该用来堵住我喋喋不休讲情话的嘴，现在正冲着另一个人灿烂地笑着，他的目光、发梢、气味、呼吸，从现在开始都落在了这个陌生的男人身上，而我呢，只能站在烈日下感受倾盆大雨。丧尸般回家的路上，我努力地想着一些跟你无关的事情，比如在我青春期还没结束的时候，我迷信只有危险的信号才能散发致命的吸引力，我坚定地认为世上千万好姑娘前赴后继的都会宿命般的爱上比其他人更坏一点的少年郎，所以我总是有意无意的把自己揉捏成一个不那么老实的人。人总是马不停蹄地跟生活博弈，和矛盾的自己对立，偶尔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就仿佛见到了命运。对我而言，命运降临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我遇到姑娘。以前我见到过别的姑娘，你出现以后，所有的姑娘都是你。我热爱姑娘，热爱爱情，热爱金钱，热爱名利，热爱什么东西都好，到后来都变成了热爱你。就像现在，不管我怎么努力，哪怕我开始探索宇宙奥秘，都会在最后毫无偏差的把你想成谜底。我想到月初的时候，我打算让你听一首好玩的歌曲，歌词写的仿佛就是我们的近况，可咬牙的是，我在准备发给你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这歌的曲子分明就是那首人尽皆知的《友谊地久天长》啊。让我跟你谈友谊，不可能的，我只能跟你从头到脚，从深夜到黎明的讨论那骄傲自大的爱情。这爱情是带着颜色的，它既虚无又饱满，总能掏空一切后又完美的填补。我想到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我也不知道 逻辑分析在这一刻是无力无用的东西，可我们也不是没有幸福地待在一起过。前年那个秋天的下午，你还记得吗？你的灰色羊绒毛衣一直让我痒痒的。我们在过山车上大呼小叫，双手紧握，扶着栏杆喝水的你脸上还有尚未抚平的雨迹，扎好的头发已经有一些逃出了橡皮筋的束缚。你不知道吧，每一次你头发一乱，我的心也就乱了。我想到你的时候，想念你的时候，心跳会敲打着身体里的每个细胞，它们没有规律，时强时弱的共振成了一首歌，是首芬兰小镇的民谣。虽然我确定我没有听过任何一首芬兰民谣，可是想念你的那一瞬间，我确定它就是。我不知道你和他会在转过这个街口以后去做些什么，你会带他去吃我们吃过的那家让人上瘾的火锅吗？他会不会拉着你看恐怖片，好顺势搂住你的肩膀呢？你们会不会结婚，蜜月是去很远很远的海边吧？你们也许会分手啊，到时候我还能再约你去山顶看日出吗？如果你恢复单身了，如果下一个拉你手的人不是我，你还会遇见多少个爱你的小伙子呢？我担心他们都会骗你，也许我也会，可是我不会不爱你，大概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好姑娘，我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你这辈子都不会敲开我的房门，不会收下我的长信，不会在深夜反复咀嚼我字里行间的情意，不过也没关系，至少这样我才不算错过了我热爱的东西。我唯一的错就是没有在今天打败我伪善的心，没有冲上前去分开你们紧紧牵住的手，没有把你抢过来搂在怀里。你告诉我你们在一起了以后，我居然不假思索地打心眼里祝福了你。不过大丈夫言而有信，既然说了祝福你，那就不能再收回去。只是凭什么我们要错过？凭什么现在的我错过了现在的你？这问题大概问天问地也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究竟。我喜欢的姑娘在今天恋爱了，而我在回家的路上仿佛体会到了浓浓的乡愁。这里是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做个好梦。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九八二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前几天刚过完生日，二十几岁，大概是人生中最肆意妄为任性洒脱的年月。我的烦恼大概也不算什么烦恼，适逢豆瓣给我推荐了这部《女人四十》。电影没有新旧，只有好坏。今日想和大家分享的便是这部影片了。 人生如知要老，何处谋离散啊，今宵人识啊，别相会梦云间，终有何日春风吹到玉瓦门关。 天自然高，地自然厚，日月自然明亮万华。家住旧楼，性情火爆的孙太阿娥，每日奔走于家庭与公司之间，为家人公司处处精打细算。她家中有个做驾证考官的丈夫，念大学的儿子，待她若亲生女儿的婆婆及臭脾气公公。丈夫弟妹一个住在富人区，一个远嫁台湾，平日与他们疏于联络。孙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可能他说话不好听，也会提着菜一屁股坐下来打一圈麻将，但当家族面临困难的时候，站出来的还是他。如果按照内地伦理剧的走向，当兄妹两家面对痴呆的公公绝尘而去的时候，孙太也许会勃然大怒，破口大骂，恨不得挑起纠纷，将老人推来搡去。可是荧幕里的孙太只是抱怨了几句，还是揽下了这老人的差事。孙太也不是圣母，她也想轻松一些，也想把老人送到托管中心和敬老院。面对职场上年轻漂亮又会电脑的新人，孙太也直言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老爷子， 真想跟他掐一场。面对生活带给自己的窘境，虽然已经40岁，孙泰大概也一直迷茫着吧。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电影里最让我唏嘘的地方是中秋之夜的游园会，在洗净柔和的红色灯光下，仿佛婆婆的死，公公的痴呆，兄弟姐妹的自私，职场的不如意，这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孙泰和孙生可以无忧无虑地玩一次击鼓传花，跳一支舞，唱一首歌，一家人可以和乐地走在一起，猜几个灯谜，拾几个月饼，不为平日的烦忧所扰。但是穿插在这快乐中的几个白昼里的镜头提醒观众，这不过是短暂而珍贵的甜美。仅仅几个钟头以后，孙泰在逼仄的卧室里一睁眼，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破旧的天花板，还有嘈杂纷乱的日常。叹经一缕，柔魂已消，人渺盈渺，孤欢笑，远今宵，不见花容俏。问问巨卿，知否爱情恨，生生世世，他生在世都难了，叹一句翠竹红桃。这曲子从霞姐嘴里唱出来，幽怨低回，霞姐照顾着患病的丈夫，知道生命的尽头。她在阿娥因婆婆去世而哭泣时告诉她，你千万不要倒下，你是她的船。看到孙泰在婆婆死后蹲在天台哭了起来，我突然想起来《万箭穿心》里面的李宝莉，一个香港女人，一个武汉女人。孙泰和李宝莉的经历并不相同，但昂首的姿态却相似。李宝莉的跋扈让她付出代价，却也撑过苦难。孙泰淡定接受无奈，比宝莉幸运的是，至少在相继送走公公婆婆之后，一家人依然能自得其乐。女人四十比万箭穿心温和许多，林荫道上的夏日飞雪让老人如孩童一般开怀，也让孙泰捕捉到一丝生活的趣味。而李宝莉看到绚烂的烟火和年轻快乐的面孔，却忍不住使尽全身力气放声哭泣，为自己一去不复的青春，为自己因为强悍性格做下的孽，也为着不得不过的无奈人生。生活对于李宝莉来说，就像万箭穿心结尾的那辆破面包车，踢他几脚，推他一下，再骂上几个脏字， 总归是要向前走的。对于孙泰来说，愿意选择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媳妇来生存，生活能带给他什么，他又能如何自处？40岁的孙泰，假使你让他谈一谈活着的意义，他兴许会说，活着就是煮饭买菜，斤斤计较，洗衣打扫，端屎端尿。又或者他会像老爷子一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你，人生是很过瘾的。很多40岁的女人身上都有孙泰的影子，这也是为何萧芳芳在此片中备受褒奖的原因。看女人40，仿佛没有隔着银幕，就是在看生活本身，真实质朴，触目惊心。也许每一个在菜场跟你擦肩而过的大婶儿，都跟孙泰一样，在你所看不到的地方勇敢的生活，坚忍的如同杂草。 本片的故事线不过也就是两段生死，开始婆婆的突然离世，极致片尾老爷的怅然告别，最后阿娥在楼顶看见了公公所说的鸽子，而粤语唱腔响起， 有体类莫受烦， 叹心一缕游魂已消，人渺影渺，孤欢笑远今宵，不见花罗俏，问问巨卿知否爱情恨，生生世世他生在世都难了，叹一句翠竹红桃。 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毁。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